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在我右边牵着我，回头你怎么消失了？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不停地走，维护着自由。多远才是出口？多久才到尽头？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。如果爱要远走，让它带给你自由，我宁愿停留。情歌两三首，写下你的温柔。分开时候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，我就觉得足够。自由，我宁愿停留。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写下你的温柔。分开时候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，我就觉得足够。 哦、oh。

收集了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。